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 第73集，面试通过。 顾美人这话一说，小憨在旁边听得脸色一变。灰衣光醒来之后，他和经纪人怕犯忌讳，一直没在他面前提起这个人。楼下的记者们上不来，小韩也没敢让他看网络上的八卦新闻。谁知惠一光非但没有不悦之色，反而点点头，满脸赞同。 嗯，你说的对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以前跟他那么要好，现在他已经走了，我也不能无情无义，当作没有看见。他的后事我会委托给专业公司，让人好好操办的。 他看见小韩惊讶的表情，无奈地笑了笑。 我知道这几天你们都瞒着我，不让我知道外界的消息。其实我已经偷偷看过新闻了。以前我做错了很多事，现在从鬼门关走过一回，很多事情都大彻大悟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。其实不瞒你们说，我还打算过段时间捐笔钱给一个帮助山区女童去读书的项目。我小时候没条件读书，后来才只能读艺校，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孩子不用像当初的我一样，他们能选择自己想走的路。 这太好了，惠小姐到时候知会我一声吧，我也想捐一些。 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冬至则在不动声色地观察惠一光。人还是那个人，说话声音腔调自然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。大病初愈的脸色，笑容很和善，跟以前没什么不同。就算有，不过才跟惠一光有几面之缘的冬至也不大可能看出来。目光往下，他看见惠一光手上戴着的一枚戒指，咯噔一下，寒意随之从脚底迅速往上，布满全身各处，连汗毛都刷的一下全部炸起来。 这枚戒指我记得，那天晚上在医院，汪琪躺在病床上没了呼吸，手上就戴了这么一枚戒指。 珍珠镶嵌，珐琅烧蓝的花瓣，当时因为样式别致，冬至特意看两眼，绝对不可能忘记他的样子。顾美人注意到他的异样，侧头关切道： 你没事吧？ 冬至定了定神，笑着摇摇头，状若不经意地问： 惠小姐，你这枚戒指很漂亮，请问是在哪里买的？ 惠一光低头看了一眼： 这是以前朋友送的。 啊，方便说一下是哪个朋友吗？我觉得蛮别致的，也想买一枚送人。 是女朋友吧？ 冬至腼腆一笑，惠一光摸着戒指上的珍珠： 这是很多年前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，我也一直很喜欢，现在好像很难买到了。 也许你那个朋友手里还有同款。 哎，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所以啊，世上同款的很少了。 心头诡异的感觉越发浓重，冬至浑身汗毛直竖，他恨不得现在就跑到医院太平间去找汪启的尸体，看看他手上到底还有没有那枚戒指。但惠一光似乎对戒指的话题并不感兴趣，聊聊几句之后，就转而跟顾美人聊起别的内容。冬至满腹疑问疯狂长草，当着对方的面却什么也问不出来，那种感觉就像距离真相只有一道薄纱，却始终撕不破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惠一光露出疲态，顾美人拉着冬至起身告辞，惠一光将他们送到门口。 哎，我听说你们很快就要去履职，那就不用再来了。其实我比较注重个人隐私，也不太喜欢家里有别人，上次事出无奈才只能麻烦你们，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好得差不多了，如果有事我会再请你们过来的。到此为止吧，非常感谢你们。 其他人那边 我会让半夏跟他们说一声的。 既然当事人这么说，顾美人也不好再坚持，面试分数很快就要公布，如果他们通过，就要开始接受培训，也的确抽不出空来跟进惠仪光的事情。临别前，冬至忽然道， 惠小姐，你知道汪琦手上也戴了跟你一样的戒指吗？ 是吗？我们以前好得跟亲姐妹似的，我的东西她都可以随便用，也许我也送过一枚同款给她，只是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些事情。 她是那样的情真意切，连冬至也消除了大半怀疑。直到她跟顾美人进电梯，惠仪光送到门口，电梯门关上的刹那，惠仪光对她露出了一个笑容，那个笑容意味深长，仿佛蕴含无尽的秘密。冬至身躯一震，顾美人没有注意，她正好低着头，冬至忍不住上前一步，门却已经合上，电梯缓缓下降。顾美人看见冬至的举动有点奇怪， 怎么了？ 你有没有觉得惠仪光有点奇怪？ 还好吧，之前我们跟他也没这么大交道，我不算太了解他。怎么了？ 我在汪琦手上看到过和他一样的戒指。 他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汪琦那个戒指是他送的， 但是在差点被对方附身抢夺躯壳的情况下，还毫无芥蒂地戴着同款戒指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 你怀疑现在的惠仪光是汪琦？ 不知道，当时我们都以为把惠仪光的魂魄归位了，可事后想想，那天晚上那么混乱，又有魔物在其中搅浑水，就算出错也是有可能的。 你不要想太多，当时我们都觉得没有弄错，现在他也恢复得不错，经过这一劫还知道要做好事了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 也许吧。 两个人下了电梯，在楼下遇见成员，对方是过来帮惠仪光顾魂的。冬至便问起了惠仪光的身体状况。 他的魂魄刚归位，精神有些不稳，再过几天应该就好了。 他这几天有没有表现出什么异于常人或者跟平时不一样的举动？ 成员摇摇头， 没有，他的魂魄与本体很吻合，并无排异的现象。不过他的助理倒是私下跟我说过，惠小姐这次出事之后整个人都变了。 冬至跟顾美人面面相觑。 变得怎样？ 他们说脾气更好了，更和善，还主动提出给小韩加薪水，又让经纪人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停一停，说要休养一段时间，再以全新的面貌出现。小韩说惠小姐以前私下性子比较急躁，听不进去意见，对剧本不太挑，谁能开高价就接哪一个。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，顶多就是人在经过劫难之后大彻大悟，心性变好了。也许正如龙驹所说，这世上许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因果，你想要的圆满与别人想要的圆满未必一致，只要全力以赴无愧于心，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 冬至跟成员告别，就和顾美人一起离开。八卦记者一直守在外面，眼睛比刀子还利，看到冬至他们从惠仪光所在的那栋楼下来，立马蜂拥过来询问他们是不是惠仪光的朋友。饶是顾美人和冬至能跟魔物对抗，却实在拿这些记者没辙，费了老大的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出来，落荒而逃。跟顾美人吃完饭，两人就分别收到通知，告知他们面试已经通过，让两天之后到总局报到，开始培训。意外之喜来得太突然，连顾美人这样有点内向的姑娘都高兴极了。 看了你们的本事之后，我还以为我过不了的，没想到居然还进了。 她满脸通红，那是乐的。冬至从高兴的情绪中勉强抽出一丝理智。 听说培训之后还有培训考试，那一关过了，才算是最终成为特管局的一员，在那之前谁也说不准。 听见他的话，顾美人逐渐冷静下来，点点头，又拍拍自己的脸颊。 冷静点，冷静点。 要不要问问其他人，说不定也都过了。 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